哪儿不叫有哪儿不滑溜。 是分配这玩意儿比分配住房还困难呢。 我说、这东西是不是分配完了？ 基本安排就绪。 那咱妈就要做手术了、还不赶紧送去啊？ 那得赶紧送去，要不 快走。 对，走，等会儿。我说那点事儿呢，我还没检查呢，还 检查 啊？ 新买的东西就检查？ 你新买的检查，你万一哪个零件有毛病，你给大夫送去，大夫一看给我送的破东西，万一在你妈身上找病，这我可不管。 哎呀，那你快查呀！ 你查，我得查，那查我敢不查都是处理的，不查能行？都得查的， 快一点啊！ 哎，别着急。 咋没声呢？ 咋没声呢？ 你看谁呢？ 啊，电源没查。 费事劲，上听， 可能电源有毛病了。 让他出声， 出声，电源可能没有电了。 那你快点、 哎，对，别着急、把这咱出去里咋不响？这玩意儿不叫用。 只有那篱笆墙影子咋那么长？ 哎，我说 啊。 咋没乐队声呢？ 凑合听吧，单声道的。 还有那看家的狗，它汪汪汪汪汪汪汪汪。坏了坏了，不见了！快拿笤帚干了，快拿我的胳膊！这快点！呆！ 没事吧？ 没事， 没事吧？ 便宜没好货，好货不便宜，这以后处理品说啥也不买。 哎，说啥呢？ 我娘往我娘喊，你往娘去。 我明白了，你在骗我是不是？ 对、 你买的这些都是残次品是不？ 不是残次品， 那啥呀？ 那都是二娘 吗？ 处理品。 处理品 啊？ 谁让你买处理品了？ 你买处理品能怨我吗？啊！你说你给我拿那点钱，江巴能够买一样？我给你买了五件，搬搬搬，你心能飘一飘？我没钱。 我可告诉你啊，我妈的手术要是因为你没送上去给耽误了，我跟你离婚。 行了，这家就会这句话，结婚这么多年就会说这一句话，动不动我跟你离婚，离婚我怕你啊！别再拿离婚吓唬人。我跟你离婚，我大姑娘找不着，怎么我也能对付一个 啥 二婚吧？别 去，等着你。 我等着。 谁？啊，小玲啊。 我小姨子。 去，讨厌。啊啊不，没说你。什么事儿啊？什么？咱把手术做完了。 做完了， 哎，那不可能啊！咱礼还没送呢。 手术怎么能做完呢？ 什么？真做完了？ 真做完了。 不可能啊！ 不可能啊！ 我是不是做梦呢？ 做梦。成功！成功！女成。保证不是做梦，我跟你 做完了，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你不要买东西，不要买东西。大夫是白衣天使，救死扶伤是他们的天职，买不买东西，送不送礼，手术照样做好。可你偏不信，你说辛苦攒那两年钱，你说买这一大堆处理的，你这不眼瞅着我手里吗？你这我手里咋办？你要看我了，看你妈去。 对呀、那还不快走啊？ 哎，咱站住，看你妈不能空俩手去。得给拿点东西， 拿啥呀？ 彩电， 彩电。 哎，你妈刚做完手术，保证身子不虚，看看彩电有助于消化。 哎呀，你这破彩电呢，都是处理的，能不能出人啊？ 是，目前肯定不出人。不过我那哥们说了， 怎么的？ 只要把这管子往上一插，立刻出人。 真的， 来，保证出人。稳当了啊，快点！ 哎， 给你妈送彩电，那你妈一乐了，病好的快呢。来， 还是你想的周到。 来，给我搁前面给我看点，出人吧。 好。 出人没？ 没有，没。 这回出人没？ 这回也没出人啊。 哎，怎么能不出人呢？是不是查错了呗？ 好好。 这回出人了。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